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四十集，处处不安生二。周遭慢慢热闹起来，随即这条巷子里仍旧没人来往，可程欢也没再继续蹲下去，他抓着袖子揉了揉眼睛，低着头站起来，径直将银子捡了起来，又握着那把剑拨弄着尘土，将地上的血迹都遮掩，这才将东西丢在角落里，抬脚走了。安慰眼里露出惊讶来，这人明知道有人要杀他，竟还替对方遮掩，莫不是个傻子吧？纵然心里诧异，他还是一路跟着他，瞧见他在布庄买了寻常衣物换了，而后头也不回地出了城，心里有些纳闷，这是要去哪里呢？然而主子的命令是护他周全，暗卫也不管他要去哪里，只管跟着就是。他本以为程欢这人走得这般坚决，总该有个去处才是，自己应当用不了多久便能回去交差了，却不想他每到一个地方停上两三日便又要离开，倒不是游山玩水，只他这副样貌走到哪里都惹眼。即便心里只想着安安生生找份活计做好养活自己，也不得安生。女人还罢了，最多只是瞧两眼，男人就放肆得多，总爱动手动脚。程欢脾气说不上好，虽然自己没多少武力，可仍旧敢拼命，逮着敢暗地里占他便宜的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揍。他们才走了几个镇子，却是每处都要打一架。安慰整日里躲在屋顶上丢暗器，险些将人家的屋顶薅秃了，手腕都发酸了，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程欢受欺负，他心里发愁，这样下去他怕是得跟这小太监一辈子了。他心里万般不情愿，思前想后还是暗地里用了些手段，嘱咐一家药铺将人留了下来。程欢一直在寻摸活计，倒是不觉得意外，见人肯用他很是高兴。他并非是懒惰的性子，先前又因为做了许多白工，对能赚钱多了些迫切，跟着老大夫出诊坐堂都很认真仔细，他模样好，乖巧起来很招人喜欢，老大夫不知不觉便会教授他许多东西。医家又向来受人尊敬，也鲜少有人再敢这里放肆。程欢一连待了小半个月，日子难得安稳，安慰松了口气，仔细记下了地址，便折返回梁京了。程欢对此一无所知，仍旧每日跟着老大夫忙来忙去，老大夫医术好又心善，每日里来买药问诊的不计其数。程欢忙忙碌碌的，每日倒头就睡，竟没再有别的心思来想当日的事儿。他如今还有些困惑，仿佛是忘了那天他是怎么从梁京城里跑出来的，只隐约记得轩辕凛真的派人来杀他，可仔细去想又很模糊，好像是自己臆症。程欢也不探究，他从不和自己为难，以往好歹还有张晋忠肯惦记着他，如今他却是越发没人心疼了。若是自己再和自己过不去，日子还怎么继续呢？因为他每日里嘻嘻哈哈，跟着小药童处理药材，偶尔认得几个字，或是被老大夫逼着去背医书，闻那些味道苦苦的药材，日子枯燥又忙碌。这日外头忽然下了雨，医馆冷不丁就清静起来。程欢早起后戳在门口看外头稀稀拉拉的雨，有些茫然地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。小药童还没起，这样的天气总是容易让人困倦的，他年纪又小，贪睡也正常。程欢却睡不着，他也躺不住，膝盖顿顿的疼，他心里不在意，可到底不舒服，慢吞吞地收拾了医馆，又研磨药材，可没了病患，这地方到底太冷清了。他抱了抱胳膊，觉得有些冷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很快不自觉地缩成一团。外头雨声越来越大，程欢愣了愣，才想起来 夏天来了，雨自然就会大了。他无意去想梁京城，可膝盖一直在疼，他抬手摸了摸，只觉得凉飕飕的，并又想起那日被轩辕岭罚跪的情形来。他心里一叹，眼眶有些发酸，伺候了轩辕岭这么久，别的记不起来，竟然只想着那样不好的事情。他就算在宫里的时候差事做得不好，也总惹人生气，可伺候人伺候到了龙床上这事儿，却是一个字都没提起过。他也知道睡了一个太监，这名声不太好听，怕轩辕岭和自己一样被人背地里嘲笑，连做梦都不敢提一个字，却没想到他还是不放心。承欢眼眶又烫了，他抬手揉了揉，闭上眼睛假装自己睡着了，心里却越来越难受，睫毛很快就湿了。他有些生气，觉得自己实在是没出息，用力抽了抽鼻子，抬起袖子揉了揉脸，却到底还是睡不着，只能趴在椅子上傻呆呆地看外头下着的雨。眼前冷不丁投下一道身影，承欢一喜，连忙爬起来。 问诊还是抓药？ 男人愣了愣，微微摇头，我不是病患。承欢有些茫然，不是病患来这里做什么？他打量了对方一眼，看着人高马大的，五官也算端正，不像是脑子有毛病的，他越发困惑。年轻人笑了笑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是这里的东家乔生，这药铺是我家的。承欢惊讶的 啊 的一声，他还以为这铺子是老大夫的，可就算眼前这人是他的雇主，承欢也没生出一点谄媚来。他对轩辕岭堂堂九五之尊都不甚客气，何况一个寻常富户 啊。东家，你来是要干什么？ 承欢有些懵，他入宫的时候年纪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进了宫也没人教他，等他大一些知道该自己琢磨的时候，又被轩辕岭带去了大明宫，每日里满心满眼都是他，自然更分不出心神来去想别的，以至于如今懵懵懂懂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乔生被他逗笑了，他本不想进来的，可隔着雨幕瞧见这人呆呆地看着外头，神情郁郁，很有些招人心疼，脚下就不停使唤起来，只是来瞧瞧卢大夫在不在。承欢连忙让开路， 今天没有人过来，卢大夫就在后面歇着了，你要去找他吗？ 他纠结着是不是该去泡茶，可心里不愿意伺候人，如果是病患也就算了，他一个齐整的康健人，总不好和人家病了的计较，但眼前这个人有手有脚还得伺候，就让他心里十分不舒服了。好在对方摆了摆手，你们自己去忙，我去寻他说说话。承欢松了口气，不用伺候人实在是太好了，却不想这乔生着实有些闲，自那日来了之后，隔三差五便要来一趟，还总爱找承欢说话。承欢每日认草药，被遗书本就头昏脑胀的，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敷衍他，心里就有些气，可铺子是人家的，人家想来就来，他只是被雇来做活的，实在插不上嘴，也只好闭紧嘴巴做锯子葫芦，却不想就算这样日子也不消停。不过几天铺子里就来了个年轻女人，带着几个丫头婆子气势汹汹奔着她来了。承欢好奇地看着她，觉得她不像是病了的样子，有些纳闷。 问诊还是抓药？ 女人盯着他看了两眼，忽然冷笑一声， 果然是个男狐狸，这副样貌生来就是勾搭人的，给我划了他的脸。 承欢呆了呆，回过神来连忙往里头躲。 什么玩意儿啊，谁男狐狸？你们讲不讲道理？我就是问你一句话。 他上蹿下跳在铺子里躲藏，但对方人多，他被追出了火气，跳到柜台上就想打人。乔生这时候赶过来，拉着女人面露恳求，你别在这里闹。女人冷冷看着他， 你要保护他， 乔生看了眼程欢，又去看女人，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，女人却并不理会。程欢见对方的人没再动手，也消停了下来，只是将捣药的杵子握在手里，免得待会儿动手吃亏。程欢忽然朝他伸了伸手，程欢莫名其妙看了他一眼，以为是他不想自己弄脏了柜台，只好跳了下去，却被乔生一把拉到了身边。他正想把人甩开，那抓着自己的手腕的爪子让人十分不舒服，就听乔生道，我是真心喜欢他，他是个男人，又不会有子嗣，你何必计较。女人涨红了脸，程欢后知后觉明白过来他的意思，嗖的一下躲远了，用力甩了甩自己的手，脸上的表情很一言难尽。 我说东家，你是不是淋雨发烧，烧坏脑子了？ 乔生一僵，程欢你别生气，娘子她只是脾气急，并不是恶人，你不要怕，日后过了门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程欢听得浑身一抖，后颈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胸口却窜起一股火气。 谁他们要过门，你都娶亲成家了，还出来鬼混，要脸吗？ 这话骂得周围人都是一呆，程欢这才想起来，自己似乎就是对方鬼混的对象，脸色登时涨红起来，他怒道， 我呸，就你还想和我好。 他挑剔地盯着乔生看，身份地位且不说，长得不如轩辕林也就罢了，身形也相差许多，还有这般软弱的脾性，竟然还敢纳妾。程欢嫌弃地摇头，乔生涨红了脸，女人嗤笑了一声，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货色，为求自保这就把你撇开了。相公啊，你找人还是要看仔细才好。 乔生讪讪道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程欢也不高兴起来， 谁是他挑的啊？赶紧把你男人领回去，老子喜欢女的。 看热闹的人轰然笑起来，似乎觉得这话挺可乐。程欢涨红了脸怒道， 笑屁笑，滚滚滚滚滚，别堵着人家大门，还让不让做生意了啊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